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向忧郁 say no， 因为我哋日日有风骚，我系小张张。 今日我哋嘅爱好系列嘅就系反映你最近心情嘅。 澎湃， 好， 两个 字， 澎 湃， 澎湃， 系啊，心情澎湃啊。 咁要睇你点样澎澎湃湃。 可以系唔开心嘅澎湃 咯。No. Yes, yes, yes. No, no, no. 好澎湃，好劲， 好高高， 好劲啊！只 系啊，总之佢就落红奔。噔噔浪流噔噔噔 啊！呢下犀利啊！今日都好开心啊！ 系啊， 因为有点心放题啊！ 冇错，有 我同阿陈太讲， 系 下一次话俾我听几多钱？ 一月咁啊！ 我出嚟， 好， 跟住我讲个数字， 系， 然后佢话争得远啊！ 咁你咪即刻缩翻， 梗系冇啦， 佢唔会嘅， 好，等待， 系真要托朋友嘅话，你都几好， 冇错啦，闲人我就眼尾都唔望， 叻诶！好啦，下次我哋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 希望大家都有开开心心嘅一日啦，大家都好心情。 Yeah! Yeah! 星期四早晨，早晨十点搭三。今日天气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都系靓天气啊！ Like、我有呢一首、oh,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Trust in me when I say 听 My Eyes of You， 今日嘅心情或者呢排嘅心情点咧？留意下今日爱好系列啦， 超好啊！呢排心情、啊嗯、 真 系 好受天 气， 系啊，阳光又靓，每样嘢都系咁正， 系嘛？朝头早个温差又极大， 系啊， 系啊， 呢、 啊、 半年都好， 值得开心啊， 值得开心吓。 系啊，呢半年都好好系嘛？ 半年 系啊，我都睇到， 一路好耐吓， 系啊，睇到， 睇到， 我见证住噶，系咪？我都今日好开心，有一样嘢要讲，因为今日咧好开心啦。咁啊，卒之咧就平时咧，我谂阿信哥系唔会正眼望我嘅。咁今日咧，因为我就一翻嚟嘅时候，我即刻喺上面，我喺度用电脑啦，咁啊拣住啲歌啊，我啊佢咧做紧嘢嘅时候，咁跟住咧阿信哥就同我讲，我就点啊放放完假啦噃，咁佢系啊咁，跟住心谂佢就咦你搞啲咩？佢问我佢就。你搞啲咩？咁我就搞啲咩？咩意思啊？咁、我就佢嘅意思嘅就係話，佢覺得我而家好精神，同埋又覺得個人咧成個人瘦咗。咁跟住佢就話咧，好似似你好似搞啲嘢咁，係咪咧？我講緊啦。咁我就話真材實料，乜都冇搞過， 冇人工加到啊！ 係啊，冇人工加過，亦都冇人工減過。咁跟住心諗佢就話好好喎，咁呢排做咗啲乜嘢？咁你要 keep 住啦，咁樣咯。所以我都覺得好開心，因為咧你行緊運咧係有樣睇嘅。 你嗰次讲 系啦，系我嗰阵时候嘅感觉，我翻嚟啦。 系 嗱，边厢你哋讲嘅嘢，我同阿晴晴都听到。 真噶，真噶， 系啊，我哋两个， 衰咗你哋两个， 互望跟住。净系呢个表情，乜都冇讲，代表又 系胜过千言万语， 冇错， 无此事无声 胜 有 声，一个眼神，然后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咧，系成日都喺你身边嘅人，佢都见到你嘅改变咧，咁啊，应该个改变系几大噶啦。 寻日仲有一个老友话你跌咗啊 ，Colin 啊嘛， 系啊 ，Colin 佢头先我讲佢就话，哇吓死我啊！我以为咧边度嚟一个咁嘅女同事，我未见过。咁就我话点解啊？你可唔可以形容下我而家喺边度见到我？佢纸片人咯。咁我又话又唔至于。咁佢话真系瘦咗，同埋个面仔系细咗。 哇！你真系为咗、 为 咗你嘅工作。 你系咪觉得我好认真啊？ 认真 系啊， 非常认真。今日你嘅头发颜色又唔同咗， 冇错。 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 唔好咁留意我咯。 有啲嘢唔系啊，我控制唔到嘅，真系啊。不过如果你放心，如果你幸福，你同佢一齐开心嘅， 你就快乐啦， 系 嘛？ 系啊，我 OK。 即系我哋祝福所有嘅同事，系咪？ 伟大伟大伟大！ 我啲办公室嘅恋情， 系啦，咁 每一个人都祝福， 每一个听风骚嘅人都系保持一个愉快。风骚开心嘅心情， 日日 都 系 有开心就有健康，有健康更加开心。 所以 falling in love 系好紧要嘅， 冇错。 系啊，我曾经有讲过就系曾经我听过就系有一个嘅嗰啲叫咩咧 pop star 啦，佢哋有讲嘅就系话，即系你点样可以令到你自己成日都系咁精力充沛？ 我知。不断恋爱， 唔系个嘅。总之你要有一种 falling in love 嘅感 觉， 你可以系一个人，可以系一件事，可以系一啲嘢，又或者系一个习惯。总之你要有呢一种咁样嘅，就系你就 fall 落去，即系跌落去啊！呢种咁嘅感觉咯，我觉得佢讲得好好。 我成日 keep 住啊，多数都系人冇物。 你系真系 fall， 你系咪单方面 falling？ 你系 falling， 冇 嘢， 冇粒，冇粒，冇粒。 最后要呢个声咁啦。 劈一声， 以前噶嘛，嗰个天理先生啊嘛，嗰啲 temperature drop 嘅时候，就 falling， 咁样啊嘛。 喂，啲旧回忆嚟嗰啲，我睇 呢啲正啊，呢啲睇翻都好过瘾啊。 诶，你啲后生唔知我哋讲乜噶啦，系咪咁讲啊？ 天理公仔啊嘛，焗咁啊。即系听得以前睇得旧嘅电视就会知道啦， 系啊， 冇 错。咁所以今日咧，我系列就系反映心情嘅歌曲啊吓。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嘅节目，喂，我想问大家咧，有一啲嘅叫做都市陷阱或者啲骗徒嘅手法，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咁样网上睇到一个咧，我都谂啊，其实咧，如果我会唔会即系都比较麻烦咧？ 中招 系啦，唔系中招嘅，而系解唔解说得到。咁啊话咧，网上传最近有一两单，一两单嘅咧，就喺呢个提款机揿钱发生嘅事，就话说有个人咧揿完钱，啱啱想攞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个女人冲埋，喂，我头先唔记得攞咁嘅样，咁就争论咗一阵啦。不过嗰个男士咧，好彩做咗一样我好少做嘅， 就係攞返嗰個 receipt 係啦。我因為而家我就我以前我次次都攞嘅，但係覺得我冇乜用喎，成日都即係塞咗一扎紙，咁就算啦，慳紙就唔攞啦咁。我而家就冇攞嘅，我就咁就攞一張卡。 你唔需要攞啊，其實嗰個女人咁樣講嘅話都唔成立㗎。係 啊， 因為其實就係 cam 啊， 有曬 cam 以及嘅就係佢唔記得攞。如果佢唔記得攞嘅話咧，我係 suppose 下一個人嘅話咧，我係入唔到張卡落去嘅。 嗯， 係 啊，佢食咗啫嘛。 佢要食翻嗰嚿錢，佢先至可以再係下一位嘅客人咧，就真係可以嘅，就是、入到嗰張卡同埋攞到錢嘅。 冇錯啦。 所以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大家都明白嘅 common sense 嚟嘅、 嗯。所以我覺得呢個女士咧，應該唔係好認識呢個提款機嗰個運作嘅。 唔 係， 佢 係 夾硬嚟。係。 定你碰到呢個女人啦、 啊？唔係，我碰到呢個女人。 你唔好詐詐地地，又話朋友。 喺新聞睇到噶，同埋有幾單、啊？ 我覺得新聞主角可以係你啫， 唔係牽涉及錢嘅，應該唔關佢事。 但係你牽涉及女人 咧，誒好難講。呢樣嘢係又有錢又有女人，應該唔關事。 咁呢一樣嘢咧，大家就唔使驚，因為就算點都好啦，起碼有 cam 一定影 嘅， 一定影住。 冇呢咁嘅事。 咁但係你有冇試過咧？譬如話有啲人找錢嘅時候，佢話唔係，唔係500蚊，係100蚊。你有冇試過呢啲？我試過有一次，我俾完500蚊， 係， 好隨意咁俾完啦，跟住佢找翻幾十蚊咁咯。我張唔係100蚊嚟喎，佢係100蚊嚟嘅喎，係啊。咁嗰次我就真係有啲迷糊嘅。 你肯定，我信佢， 我都信佢。但你站喺而家呢個 position， 我信你。嗱，佢將我信你。 有冇試過？ 咁又咪 balance 啊 ？fair 啦。 咁我同你拗 啊。係啊。 有冇試過？ 又轉移咗去呢邊啦。 最近都有啲 天線嚟啊！ 最近都有啲咩的士上又試過啦，買嘢又試過啦。但我都係覺得嘅，點都好啦，揸定500蚊講一聲，即係禮貌上係啦，費事爭拗啦。 冇錯啊，冇錯。 即係點解會咁？我冇喎，從來冇試過。 我都冇試過， 係啊！佢淨係找多咗俾我就，咦？頭先我100蚊嚟嘅，咁佢就話唔係，係500。 哦，你咁樣， 你有冇試過？係冇啦。 最驚你頭先俾一張1000萬我喎， 明通啊！ 一埋數， 唔知找幾多俾你。 有噶，最近先喺網上有人講過啊，即係有個太太搭的士，佢話俾咗500蚊。咁跟住咧，佢话佢只系当100蚊咁走，后屘都冇，佢叫埋警察都冇办法，因为冇人证明到嘛。 嗯，唔系呢啲，我觉得即系周不时都会有发生噶啦。 catch 过手咧，系真系要自己小心啲嘅。 有啲司机大佬好好嘅，就将你嗰啲钱就摆去侧边度，然后慢慢 清清楚楚。 系啊系啊，不过最怕就系夜晚黑搭的士。 真系。 我通常叫佢唔该开灯。 系。 啊！即系你落车找钱嗰阵时， 因为你1000蚊同埋100蚊吓，你真系唔知道你自己俾咗几多少。 有机会佢睇错， 无谓大家争 啊，唔该开灯， 我 睇 唔信你， 冇错， 费事一阵间大家唔开心。 系啦，我信眼灯咁解啫，有灯神， 睇下当天发誓，当住个灯发誓。 得啊得，嗱呢张系咩钱？ 系啊，我都有试过嘅，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夜晚黑，我搭的士翻屋企，咁我明明咧记得咧我自己个银包里面咧有1张1000蚊，2张200蚊，咁到我落车嘅时候嘅话咧，我应该要俾1张100蚊佢嘅，咁但我就唔知揞揞下嗰个揞咗1张1000蚊，点解我好肯定嘅就系我俾咗1000蚊佢咧？跟住佢当然摆翻找翻啲零钱俾我啦。咁我翻到去嘅时候，我就觉得，咦，点解唔见咗张1000蚊嘅？我就怀疑其实头先我系俾咗1张1000蚊嗰一位司机大哥。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就当系100蚊，可能佢都冇心， 系啊， 系啦，佢又都冇心， 好难讲， 系啦，因为喺夜晚黑嘅情况咧，你如果1张1000蚊嘅话，嗰个颜色咧，未必睇得清楚嘅。你可能就立一立嗬，咁佢就你就当你当你。 总之真系开灯，保障大家系咁。 但系我觉得都系我自己唔啱。 嗯， 吓，即系都系自己唔啱。 冇睇清楚。 系啊。 喺呢个之余咧，我仲会即系捽一捽。 因为 有 机会就佢都系睇错噶嘛，因为系1000同埋100 啊 嘛，我唔系500同�埋100啊嘛。 都系见到100嗰度。 系啊，我会怪我自己嘅。 真系 算啦，放低啦，放低，过咗几廿年啦。 我讲下啫。 系啊，你咁咪讲下咯。 嗱，你应承我放。但系 ，OK， 我放低咗好耐， 系咩？但系又攞翻嚟， 冇办法，因为仲有5分钟。 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好快睇10:30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嘅节目，唔好行开，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上个星期五逝世嘅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遗体今日喺北京火化，全国党政军机构包括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等下半旗致哀。喺本港，中联办亦都下半旗致哀。另外，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香港特区政府亦都是今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包括国旗和区旗。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重申，检视建筑物条例是为了加强打击僭建或者违规建筑。修例方向是收紧并且加强罚则，包括研究会否降低检控门槛，是否按僭建物规模制定不同罚则等，强调不会有虚伪。对于有立法会议员提出能否透过主动申报以处理市区轻微僭建做法，凌汉豪认为，若果有关做法是针对很轻微的僭建，例如加建冷气机支架等，并且需要在限期之内完成，会是务实做法，但是强调并非代表特赦，只是记录。至于红山半岛怀疑涉及僭建的调查进展，凌汉豪说，目前怀疑有60多间独立屋涉及僭建，强调当局绝不手软。施政報告提出在合適的大灣區醫療機構為香港市民策略性採購醫療服務。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有關措施可短期舒緩香港醫療壓力和輪候時間，當局會著眼於一些輪候時間較長、風險較低的項目，例如電子掃描和磁力共振等，相信可以作為跨境採購的醫療服務，牙科亦都可以是考慮的項目。在救护车跨境运送方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考虑俾一啲内地医院同医护人员获本港事先批核，当有需要跨境时，就可以俾呢啲救护车南下。卢寵茂强调，呢项服务唔针对需要紧急抢救或者轻症人士，如果有港人在内地发生突发事故，例如撞车、有骨折。首要应该先在附近的医院急救，等到病情稳定之后有需要，才至经救护车转回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纽约办事处主任莫克希伯近日辞职，他在信件之中形容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是教科书般的种族灭绝案例，指责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完全参与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可怕袭击，不单止拒绝履行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条约义务，而且还为以色列的袭击提供武装以及政治和外交掩护。本身是美国人权律师的莫克希伯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撰写四页的信件之中，强烈批评联合国未能够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巴勒斯坦平民所进行的种族灭绝。他提到，目前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大规模屠杀植根于种族民族主义、殖民定居者意识形态，延续了几十年的系统性迫害和清洗，完全基于他们作为阿拉伯人的地位，呼吁在整个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单一世俗的民主国家。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20点，升218点，总成交金额3,039,9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0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42，升2.3；小米集团15.1，升8.8；腾讯控股290.8，升3.8。美团108.9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0.28升9.8，友邦保险68.9升1.5，中芯国际24.1升1毫，比亚迪股份234.6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50.23，瑞士法郎0.905，加元1.383，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1,954点，升352点。港金报18,510元，系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72美元，卖出1,98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明爱医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排回去 Megabox 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 Megabox 对出。较早前屯门的龙富路近住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仍然影响到龙富路去回旋处方向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港铁站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红天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小西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青衣南桥落斜葵芳、青屿干线小河湾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充满住日系风格，见到佢就醒神晒啦。 无论遇上好。 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Sika 何乐瑶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乖孙啊！ 下星期呢爷爷带你去食海鲜啊吓。 咁好，你赢咗麻雀啊？ 陈太请噶，佢话只要喺区议会选举咧投票俾佢个朋友就得噶啦。 爷爷你千祈唔好啊，问你唔知道藉住请饮请食或者提供娱乐去收买选票，会破坏选举嘅公平公正嘅咩？而且无论系提供同收受，双方都系违法噶。根据廉署执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触犯有关罪行嘅最高刑罚系罚款500,000同监禁7年噶。 吓？乜咁严重㗎？好彩你提我啫。 行啦阿爷，乖孙我今日出咗粮，我请你饮茶啦。 乖孙，咁不如投票日嗰朝你陪我神运员再一齐去投票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哎呀，好攰呀，好攰呀。 肥强，虽然你几十岁啫，唔好似阿伯咁做少少嘢就嗌攰啦。 小姑妈，你唔会啦，我发奋图强筋啦，所以日做夜做，将勤补拙。 知你好努力，不过进行体力劳动都要 fasten 啊，大休息，知多啲关于体力处理操作嘅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体力处理操作，体力我最强，搬运姿势力度正确，免受伤。我系 Sana 施康桥。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风骚快人继续啊，10点搭8噶啦。咁其实咧，我相信每一个人咧，总会有啲嘢咧，惊嘅。我记得 Sarah 讲惊闪电啊、行雷嗰啲啦。咁但惊还惊，就未至于话叫恐惧症嘅、 嗯。 有冇啲咩对于你嚟讲系真系叫恐惧症啊？我记得我好多年之前咧，有一个老细恐惧症，我尤其是某一个老细咧，喺某一间公司咧，我系好惊撞到佢，听到佢电话，同埋系要见佢倾嘢嘅，即系硬系觉得咧，佢随时咧系会爆发嗰啲人 闹你， 系啦，即系你有冇？ 我应该估到边个？ 唔系呢度噶，你唔识 唱片公司啊？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 你估到边个？ 我估到边个？ 我都估到啊， 估到啊， 咁 佢唔系就系你啊？我估系咪？ 系啊， 系 嗰间唱片公司啊嘛， 唱片公司。 唔 系唱片公司嚟， 唔知啦。 唔系唱片公司， 系 唔知啦。 音乐 你估错系应该嘅。 音乐 音乐公司。 好嗱，唔好估呢个啦。首先咧，点 解？ 点解？因为 唔估， 因为嗰，因为你哋唔识噶嘛，嗰个。 我唔识噶。 唔系莫慈 分享下， 唔系莫慈。 横掂都唔识咯。 系啊， 咪讲咯。 唔系咯，你又唔系打佢工做咩啫？ 唔打啦， 讲出嚟听下。 好啦，唔好做啦， 系啦，唔好做啦。 继续，继续，继续。 但系咧，因为日本有个调查，佢话而家咧超过70%嘅年轻人，你知唔知患咗乜嘢恐惧症咧？ 考试。 社恐。 唔系。嗱，同社恐有少少關係，佢叫電話恐懼症。 我唔敢同人講電話。 而家嘅後生仔咧，好少講電話，於是佢會點咧？第一，佢唔中意打電話俾人，驚打擾到人，又唔知人哋會答佢啲乜嘢。第二，佢唔中意接電話，點解咧？尤其是翻緊工嗰啲，因為咧人哋打嚟咧，佢驚自己唔識答啦。第一，第二咧，佢覺得騷擾咗佢嘅，譬如佢做緊嘢電話響，佢會傾向咧唔聽，因為佢做緊嘢，亦都驚咧有啲咩喺。言语之间讲咗咧，唔系、哦，当时你咁讲，佢话而家惯咗咧。嗱，如果有嗰啲咩 WhatsApp 啊，有得根据噶嘛，即系 有文字记录。 新一代嘅睇法就系、是、电话讲咗，喂，你话我讲啫，或者我冇讲过咧，咁样样。 嗯、 所以佢哋而家一种叫电话恐惧症。其实嗱，而家咧真系嘅，大家咧，我谂你讲电话嘅次数有冇少到啊？ 冇，我就唔讲噶。我好熟嘅朋友会讲，或者要 confirm 一啲嘢嘅时候，我会讲。 系啦， 但系以前你煲电话粥嗰啲，哇，冇啦，冇好耐啦。煲电话粥会唔会啊？ 会， 煲 通宵 都试过。你中唔中意同人哋倾电话？ 哦，真系一般般。 你冇 煲探会唔会啊？ 拍拖都唔煲。 几句嗰啲啦，我唔系嗰啲人嚟。 以前啊，你讲以前啊嘛，以前 唔系 你 讲紧而家。 而家以前我都唔系好中意 哦，你 即系除非同你讲电话啦。 系啊，我有时同你讲电话噶嘛。 系啊 系 啊， 我都惊打扰你噶，其实。 我唔怕唔怕。 因为我每一次同你讲就倾十分钟，跟住倾咗好几 个 十 分钟， 跟住你又开始叫我俾钱你。 我冇， 因为你应承咗。 我知。 中秋节你咪俾我倾十五分钟， 但我俾咗三分钟广告你听啊嘛。 不过我都觉得自己有少少呢个倾系少讲电话，同埋打俾人之前都会谂啊，会唔会骚扰到人咧？而家多咗呢个谂法，以前系唔 啦。 嗱，我有某一种嘅电话恐惧症系乜嘢咧？就系你打电话要同银行或者要同一啲电信商，即系总之嘅就系你要同佢讲一啲你嘅投诉也好，又或者有一啲嘅 service 也好嘅话咧，你知唔知我系会由头到尾喺我自己个脑里面咧要念一次嘅？ 哦，即系 你明我讲咩嘛？我要同自己 rehearse 一次嘅 ，rehearse 一次嘅就点解咧？我惊我自己咧打到俾佢嘅时候嘅咧，我讲唔到个问题所在啊，又或者佢问我啲问题嘅话，我唔识答啊。即系譬如可能讲紧，你咪有时你会安装有某啲嘅盒，咁就你咪睇电视嘅，咁跟住好可能嘅就 系 你想同佢终止合约啊， 终止合约 我就会谂下，我点同佢讲咧？即系我会预计佢会问我啲咩问题，我点样答佢咧？等佢唔会再掠我咧，诸如此类。所以咧，我系会好惊， 都有啲压力。 如果系真正同佢倾电话嘅时候，我系会谂定嘅就系，如果佢问我咁样嘅话，我就要点样挡。咁嘅话咧，我又应该点样答？我会咁嘅，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咁样。 我唔会啊， 我会噶，我好担心， 我 亦都唔想阻佢时间。 我真系冇咩恐惧。 嗯， 系啊，你话讲电话 OK 咯，系啊。 因为最惊嘅就系自己啊嘛，系咪？ 嗯 ，OK 啦。 唔系，即系你日日咧起身，哇，都下一次强心脏。 唔系啊，呢轮好咗啦， 精神咗，靓仔咗。 系啊， 即系接受自己。 你讲嗰啲我就冇嘅，但系有阵时咧，公事上啊，或者打啲好耐冇见嘅，但系要问佢咧，我会先 send 个 WhatsApp 嘅，我而家会啦吓，你得唔得闲，可唔可以讲电话？人哋都会咁对我嘅，反而而家啲人打俾我咧，都话可唔可以倾？可唔可以而家介唔介讲五分钟电话咁样咯？ 啊，点解我会咁做咧？就我而家都会嘅，点解系因为嘅就系有时我打俾个电话嗰个对方啊吓，我知道嘅就做呢一行嘅，好多时候我哋都会 mute 咗个电话首先，所以我一定会通知佢。第二样嘢嘅就 系 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 mute 咗个电话咧，就系录紧音嘅时候嘅话，我唔想烦到佢，所以我 系 一定会同佢讲咗先嘅，又或者用 WhatsApp 嚟去用文字上同佢沟通咗先，跟住先，我而家打电话俾你好唔好？我仲要喺 WhatsApp 度再同佢确认一次嘅，咁我就话好，你而家打我就即刻打， 系 啦，就 系 咁咯。 而家真系 惯 咗， 冇错。 所以我谂都唔系净系新一代嘅，即系对于电话嘅使用率系低咗，同埋系打俾人嘅时候，你真系会谂多一层。 但系点解系咩嚟嘅咧？即系点解会咁样咧？打咪打咯，电话咪就 系 因为可以同你直接对话嘛。 我讲而家我估啊，因为而家啲人真系用咗好多嗰啲叫通讯软件啊 ，send 文字，咁睇文字咧就好似即系 隔咗重， 隔重， 隔咗重嘅，我都觉得系嘅。 系啊， 同埋你自己可以深思熟虑啊嘛。 系， 因为你真系会讲咗一啲嘅，你收唔翻嘢噶嘛。尤其是我呢啲人啦， 同埋你睇咗个信息咧，你会即系 以毒不回啊嘛，可以 谂下点样样复佢。 系啊，有时我都会谂噶。 有个唔好咧，就系话你唔知佢嘅語氣，即係語氣到底。 我非常同意， 係啊，唔知㗎， 冇錯。因為有一次我因為咁樣嘅話咧，就 你誤會咗邊個？ 係一個女性朋友，咁就因為咧平時同佢講嘢都係好正經嘅，即係總之佢就係一問一答，一問一答。佢突然間有一日嘅話咧，我覺得嗰個答案翻嚟嘅時候，我覺得我被侵，即係有啲唔係好開心，係被冒犯咗，被冒犯。 好緊要喎，好朋友。 因為又唔算係好朋友嚟嘅，係啦，就總之佢就係平時一來一往一來一往嘅就好正經嘅，咁突然之間。佢答佢咁嘅嘢，我覺得點解會咁樣咧？咁冇禮貌嘅咁樣，我就唔開心啦。嗰度要答不回，咁跟住佢係咁問我，咁即係點啊？咁即係點啊？咁即係點啊？咁跟住我就話，頭先你呢句咁嘅説話嘅話，即係我你咪被話 俾佢聽，係 啊？呢句咁嘅説話，我覺得被冒犯咯。咁佢我唔係咁嘅意思啊，唔係啊，其實我係呀。咁佢就我想問你，呀 呀就冇問題啦。 係啦，咁我就唔係咧，我就咁睇文字，冇語氣，冇 emoji， 我以為佢就係話。点解咁倔噶？ 系啊，同埋有时惊佢打错字啊，咁你就索180度唔同晒。 所以我觉得你讲呢样嘢，我系非常赞同噶。系啊，佢系突然之间同我讲咁嘅，佢同我讲少啊。咁我突然之间同你觉得，哇，点解你咁样同我讲嘢啊？咁啊， 有时 我谂咩家家居明啊，佢误会我啊，嗰次 你仲讲出嚟？ 唔系嗰次系我同佢玩嘅，真系玩嘅， 我 点会话佢？ 就同你嗰 嗰次就有異曲同工啦， 老友 係 啊 係 啊， 佢突然之間同你講嗰啲好正經嘅嘢，突然之間講句咁嘅樣，我就哇咩做咩嘢啊你？ 你知啊，加佢明扯火就個樣噶啦， 因為佢好認真。 係啊， 本身咩節目都有講翻啦，我係 啊， 所以有時候咧，我會加個 emoji 嘅，咁啊即係好似咧將個氣氛緩和咗啲咯。如果嗰樣嘢係比較 最怕真係 send 錯一個 emoji 啊，或者一句説話。 send 錯即係點啊 ？send 錯 即係譬如話你係笑嘅，你 send 咗個紅面啊、嬲樣啊，好麻煩嘅。 emoji 好啲 ，emoji 冇字咁大殺傷力，我覺得。所以其實最好我覺得係乜嘢咧？係 voice message。 係嘅， 我又唔係好中意。 我中意㗎， 有曬語氣嘛， 唔想打， 冇錯 嘛，有時唔使打咁多字。 我知，我明㗎，我知啦。有啲壞朋友嗰啲正經場合。一嚟就一个粗口咁样啊！ 因为你识啲朋友啫，我啲冇嘅， 所以我疏远佢， 仲要开大大声。 但系好笑喎，你有冇试过嘅就系咧，不停咁大家 voice message 嚟 ，voice message 嚟， 打电话啦， 冇错。跟住我同我朋友都讲，我就话其实我哋已经倾咗20分钟，点解我哋唔打电话咧？佢就话但系如果呢个时候已经太迟，我已经倾晒。 嗱，所以系咪先？而家啲人咧对于讲电话咧系摆到最后嘅，即 系唔系 冇办法先打。 同埋我觉得而家年轻人嗰个系咪个社交能力啊，定呢个讲嘢嗰个， 绝对系。 是 社恐的一種， 處理不到的， 不知道怎麼說，大家面對面說多些東西，喝茶的時候不要用手機 WhatsApp 那個，喂你叫什麼燒賣啊，什麼 用 WhatsApp， 我大家坐在面前可能都 WhatsApp， 你要不要燒賣， 還有又或者吃東西的時候可不可以放下手機一陣子，我說你， 我知道，喂還有我那天，我看了一條短片，真的很棒，有個媽咪分嘢食，你有睇到嘛？有个小朋友嚟到，俾咗少少佢，跟住个女仔好无奈，攞个手提电话摆到个箱嗰度， 先至有得食， 不多更美佢，于是即系佢老公。 我有一个有另外一条片就系好正嘅，成台人坐咗喺度，咁大家咧就喺度玩紧手机，跟住个阿妈咧就滗啲咩俾佢哋咧，就滗个嗰啲呢個computer 嘅 keyboard 擺喺個老豆個嗰個， 佢就冇望到啦，食啦， 冇錯。跟住就另外嗰一個嘅就係遊戲機，要擺喺個個仔嘅嗰個盤上邊。跟住咧唔知啲手機又擺喺個女，跟住大家哦食啦。嗰時呢啲咁嘅嘢嚟嘅咋，就係即係其實寓意嘅就係你哋就係玩，但係你哋玩緊呢個電子產品嘅時候就當食飯啦。我而家就俾你食。 你誤會我啦，央央，我做緊嘢嘅啫。 Let me love and steal. I have danced inside your eyes. How can I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将嘲笑当鞭策，将讽刺当激励。一个敢向自己挑战嘅人，先系真正嘅勇士。当你停止抱怨，你嘅贵人就会出现噶啦。有人曾经问过一个得到美国电视艾美奖嘅一位失明演员，就问佢：如果你对达成目标冇任何进展，做极都唔红，咁你会坚持几耐？呢个演员就话：如果你有一架车翻转咗，砸住咗你嘅小朋友，你会努力几耐先放弃？你系唔会放弃，因为呢个你系会不停努力，不停努力，直到你将佢嘅仔救翻。你嘅目标理想就好似你嘅小朋友咁样，如果俾一啲嘢砸住咗，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将架车移开，因为呢一个目标，呢个小朋友值得你哋苦尽不停努力咁营救一次、两次、三次，直至一百次。如果唔成功，你系唔会放弃。人不论失败咗几多次，只要唔失去绝不放弃、再来一次嘅勇气，就一定可以成功。咁样自己挑战嘅人，先系真正嘅勇士。能够征服自己嘅人，先可以顶立于天地之间。或者人生一路行嚟，有好多唔如意，好多人俾我哋嘅嘲笑、讽刺。不过将嘲笑视同鞭策，将讽刺看做激励，目标就一定可以达成嘅。停止抱怨，努力实践，你嘅贵人就会出现，你嘅理想亦都会出现。为未来嘅目标，大家一起努力，开心笑下，好行啦。 天上有青空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今日礼拜四嘅爱好系列啦，今日咧就一首反映最近心情嘅歌曲。其实咧，即系一年四季里边咧，喺而家呢一个期间咧，呢一排咧，我系最怀念同埋好想做翻一样嘢噶。呢一样嘢咧，以前我哋读书嘅时候咧，每年总会做一次，就 系 旅行啦。咁唔知系咪秋季、春季、夏季都好啦，但系总之呢一排嘅天气咧，你系好有冲动咧，再去旅行嘅。以前旅行咧件好大嘅事情啊，第一啦，因为一年先一次啦；第二就系嗰日唔使翻学啦，所以大家就好开心，有一种咧好放假嘅感觉咧。第三咧就系睇下嗰个旅行去边度啦。有一次咧，我记得嗰次应该唔系学校搞嘅，即系自己同学搞嘅，就系由沙田踩单车，即系一大班人咧踩去呢个大埔大美督。咁嗰次我第一次咧系踩咁长途嘅。有時而家耐唔耐經過嗰啲單車店咧，我都見到嗰啲人咧好開心嘅。 啊，租單車 最開心第一樣嘅租單車係乜嘢咧？就係逐架車揀下，高矮啊， 哇，喺度土圈馬擺，成班人圍住喺度。 揀單車個過程係好開心嘅。咁啊，有啲人叻啲嘅，咁啊揀一啲比較我覺得危險啲凸頭啊。坐到高一高咁，我哋呢啲平稳派咧，坐嗰啲蝴蝶头啊、平头啊，咁但系总之咧，就大家咧就孭住个水壶啊、食物啊，一齐踩过去。哇！我呢排咧，我真系好想重新再感受一下。 好易啫嘛， 约埋你。 唔得闲，我抽10分钟陪你踩， 同我租车系嘛。所以我今日谂起呢只歌就系大众踩单车教野上 Sam 去。 大众踩单车教野上。良朋共享身心舒畅，无碍坦率相向，何必多野想？大众野火会山岭上，悠悠绿草天山天仰，万舞兴歌可以大家跟住唱。时时要玩翻下，使乜心都伤？日日要起。手影下相，黄袍水花高飞百丈，潺潺自响音韵悠扬，黄野青山响遍，大家跟住唱。时时要玩翻下，使乜心都伤？日日要喜洋洋，无谓咁。更加会命长，啦啦啦啦。 日笑口如常，就更加会命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时时要轻松下，将清风向，日日笑口如常。 繁忙嘅都市人，耐唔耐咧？抽啲时间咧，就喺啲郊野嗰度踩下单车啊，晒下阳光咧，就非常之正嘅。最啱呢一排做噶啦，顺便睇下 Sam 去呢个大家跟住唱。 最近咧，其实就有一单嘅娱乐新闻系唔系好开心嘅。咁啊，讲紧嘅就系陪住有好多我哋呢一个 generation 成长嘅 Friends 老友记呢一个嘅电视连续剧嘅 Matthew Perry 佢嘅离世。当然非常之可惜，因为咧，其实大家睇呢一个嘅电视连续剧，我谂唔单止系佢里面嘅内容啦，佢嘅对白好精警啦，以及嘅就係大家亦都我自己好羡慕嘅，就係可以有一班嘅朋友呢日日都可以见面，而且呢仲要係大家都可以係分享大家嘅一啲心事啊，以及嘅就係一种咁样嘅友谊呢，我觉得係好难得嘅。我冇諗过係即係喺自己嘅人生当中嘅话有冇一啲咁样嘅朋友，但我最近真係能够亲身咁样去感受到。因为想起其实话人生里面其实我有几多个真係可以咁样由细玩到大嘅，或者喺唔同嘅人生阶段当中识嘅朋友，又或者大家出到嚟嘅话仲有嘢讲嘅，仲可以倾偈嘅，有几多呢？我发觉友情系要浸嘅，我觉得系要用时间嚟酿嘅。我自问我自己并非系一个好嘅朋友，因为我唔经常同人见面嘅，系啦。咁但系我就觉得系啦，又唔听电话嘅。咁但系啲朋友佢会唔会接受你？因为咁样嘅话而摒弃你咧？ 同意 呢一样嘢就系你自己嘅功力啦。 即系呢个就系你嘅 character 咁啊。系啦，佢系咁噶啦。 佢系咁噶啦，但系佢系咁嘅，佢可以因为咁样嘅话而唔中意嘅。因为咧，我就会觉得嘅就系朋友之间系淡如水嘅，即系我系好相信嘅，就系话有时系君子之交。但系年纪大咗，我有时都会觉得嘅就系。嗰、那個朋友又點呢？最近佢又點啊？突然間你會唔會諗起噶？即係你會嚇，你會諗起噶嚇，喺唔同嘅階段嘅呢個朋友。咁我所以我近年來嘅話咧，就多咗，尤其是係呢一排啊嚇，唔同嘅時間同唔同嘅朋友去食飯同埋聚面同埋見面。咁朋友之間有佢哋亦都會喺 social media 嗰度嚟分享一啲嘅相。所以咧，又要惹到有好多啲朋友就啊乜你嚟都有出嚟咩？佢都肯出嚟食飯噶啦。跟住咧就會揾好多好多嘅邀約。我觉得最开心嘅仲要系一班嘅白头宫女话当年，系啦，即系曾经你以前想起有好多同你一齐并肩作战嘅一啲旧同事或者系旧朋友，有好多嘢就系得呢一班人，佢系喺嗰个时候出现嘅，佢先知嘅。 系啊，有啲是非啊，开心嘢唔开心嘢啊， 都过去啦，系嘛，大家都已经老晒啦，有白头发啦，有皱纹啦，咁其实以前嘅琐事嘅话，我觉得已经成为就系个就系饮酒时候嘅下酒菜。而且共同嘅回忆嘅话，系我哋友谊嘅基础。所以咧喺呢一段时间嘅话，嚟紧我应该仲有六至十个嘅聚会系会继续陆续出现嘅。我好多谢你哋仍然记得我。我好多谢你哋仍然爱戴我，所以喺呢度嘅话，我为不同人生嘅阶段遇见嘅所有嘅朋友举杯。我呢一排嘅心情，我系就觉得好开心。 你可唔可以嗌埋我去啊？ 有一个人叫咗你噶，你嚟咗，不过你走咗之后，跟住佢先嚟啫嘛。所以喺呢度嘅话，我觉得我自己呢一排嘅心情系非常之开心，因为咧友情满日啊，系啊，呢一种感觉系非常之好嘅。但我哋一齐举杯，并祝友谊永固。 饮杯。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Sweet Melissa,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ve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ou've got a friend. Above you should turn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at old north wind should begin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Soon I'll be knocking upon your door.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Now ain't it good to know that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ll hurt you, they will, and desert you. Oh, they'll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Ah, but don't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of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Got a friend. Ain't it good to know? You've got a friend. Ain't it good to know? You've got a friend. Barry,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哇，好正，好听。 希望大家都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 你要珍惜我，知唔知啊？ 我有啊。 系。 如果唔系嘅话，我对你更差。 珍惜咗噶，珍惜咗， 我已经珍惜咗噶。 你唔 feel 到，你 feel 唔到， 唔好意思。 要加大力度，你要加大力度。OK， 好，马超强， 好。 我希望大家真系收到啦，系啊， 系啊，你收到，收到， 收到， 收到。 我有其中一个朋友都有收到。 系啦，最近我心情都好澎湃啊，因为轻轻含含，好似即系燃烧中嘅。即係啲火啊， 係 咁輕含含，輕含含，因為又撞翻好多朋友啦，又出去周圍逛啊， 好好噶，尤其是呢啲時間， 係啊，好開心，好開心， 天氣又好， 同埋咧，我覺得我又翻去九十年代咧，日忙夜忙嗰啲咁嘅感覺啊，我都話最高峰話係動員我廣告公司一半嘅人幫我做嘢， 係 係啊，咁啊呢一輪又係啦，咁 即係賣鑊型天線嗰啲。 我记得啲，我记得啲，但系 话俾人听话你做 I T 啊嘛， 就系卖镬型天线， 同埋机顶。 我自己除咗件西装褛去装个镬型天线呀， 我先知道你做咩啫嘛。 嗰啲神 原来咁就 I T 啊， 即系其实我想卖衫嘅，不过佢话太阿桑走啦。 唔紧要呢啲系嘛？ 系啊，驱黄爷 谂翻就开心， 系啊，谂翻 开 心， 开心，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有一样嘢我真系好耐冇做，就系去 pitching。即係 pitching 意思就係話你去寫啲計劃書，然後去俾啲客人睇下啱唔啱做啦。咁我最近又做翻呢樣嘢，咁我覺得好開心嘅。開心在於一樣嘢就係話啊，原來自己仲即係老筋啊，所以都得嘅喎。咁我喺度諗啊，咁其實又唔係花好多時間啫，咁咪做咯。咁 又當訓練下自己 啦， 見下人啦， 即係個老筋轉下咁樣。 我同意啊，你唔做就冇㗎啦。係 啊 係 啊， 停咗就 因為好簡單，我唔試咁啊，即係冇啦。 係啊， 試咗。得咁梗系齐齐开心啦，即系同朋友一齐啊嘛。如果唔得咁，咪吸取下教训咯， 当呃饭食咯。诶，你中有冇饭噶？ 唔得啊嘛，话唔得啊， 都呃到一餐 先呃到嘅， 一定有嘅。pitch 完之后，梗系大家饮啲嘢， 然后懒系食饭就诶饮杯， 又开心啦， 得啦，算啦。 系啊，喂，但系我真系觉得咁样系几好玩嘅， 我明 噶，即系同埋咧，如果真系得嘅时候咧，大家有嘢做。呢下真係好， 好開心， 就千祈唔好由 即係要主動啲，係啦，主動出擊， 係啊，咁我諗起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呢套電影我都好中意嘅， 叫呃飲呃食 啊，黃金戰士， 呃飲呃食， 你知嚟㗎啦，你亂嚟啊嘛，定係萬惡淫為首 ？YMCA，YMCA， 亂嚟係我嘅別號， 我就係知，其實有乜所謂啫？你放乜嘢你都 第時咧，我走咗咧，你就寫馬小強，又名烏龜，又名馬老師，別號。咩话？ 边 度 咩啊？ 最废机械人， 最 废机械人， 之前出嚟啦，系啦。咁呢套电影系少林足球， 哦、 我觉得好好睇嘅。佢虽然系喜剧咧，但我觉得系一个悲剧。 梗系唔系喜剧啦？ 系啊，即系。里面好好笑，但亦都系即系笑中有泪。 讲紧啲小人物里面嘅啲挣扎。 系啊，我觉得咧有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就系刘德华。 哦， 刘德华嘅《男儿志》啊。 嗯。 系啊系啊，佢有几首即系有几句歌词，我觉得真系几好嘅。佢话：凡人的智慧 系 只会充满怨怼，不凡的人再累也不说累。 哇，好好、啊， 好， 我真心。 佢嘅真心假意都分唔到，佢话俾你系真嘅。今次 佢嚟到我， 佢自己都 你嚟到我，frustrated。 我连自己都分唔到。 你咁样对得住自己咩？你讲， 对唔住， 你对得住啲粉丝咩？我觉得你真系，我中意不。 人生难免会有忍不住的泪，泪干后不可以感觉到累，难为从出从未，痛了一回才走一回，红尘已经无路可退。生命后悔，冷风吹，吹不熄烟火一堆，心碎，死不可追，写下空心往风里吹，苦酒喝下千杯，不需要人陪。凡人的智慧，会充满怨怼，不凡的人再累也不说累，拨开心中一切防卫，离开了沉睡，平常心中一切枯萎，再次渴望你飞。 男人总是不该等生命后悔，冷风吹吹不熄野火一堆，心碎死不可碎，卸下攻心往风里吹，苦酒喝下千杯不需要人陪，凡人的智慧， 凡人的智慧， 智慧充满怨怼，不凡的人再累也不说累，拨开心中一切防卫，离开那沉睡， 刘德华嘅《男儿志》啊，去到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继续翻嚟。 好唔好听？ 我先有外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上个星期五逝世的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全国党政军机构包括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等下半旗致哀。在本港，中联办亦都下半旗致哀。另外，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包括国旗和区旗。澳门特区政府今日亦都在政府总部、礼宾府和各边境口岸等下半旗致哀。澳门中联办以及有升旗的国企亦都下半旗。澳门今日是追思节假期，政府和银行休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金融科技周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之中，亲自率领高规格的商务代表团访问了东南亚和中东，分享香港的成功故事，并且谈论了香港在疫后重返全球舞台的情况。他指出，去年有15间母公司位于东盟的企业来港开业，大约650间在东盟当地设有地区办事处和总部的公司，现在以香港为家。他在与东盟各国政府领导人的会晤之中，他们都重申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又说，香港是金融科技公司的天堂，是亚洲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亦都是亚洲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领导者。政府近日公布的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被指保育湿地面积比早前公布的时候少，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认为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上届政府已经表明有关发展属于愿景，需要展开可行性研究。凌汉豪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强调，刚刚公布的行动纲领已经提及环境及生态局正是展开北部都会区的湿地保育公园系统研究，预料出年上半年完成，到时会再交代。他又说，预计未来五年收回700公顷土地发展北部都会区，他不太担心收地受阻，但是承认会影响到中地作业，希望可加快透过兴建多层工业大厦安置作业者。医管局就广华医院重建工程的电线槽导层物料质素展开调查，委托独立专家进行复检和安排拆除部分样本，在认可实验室检验。消息指，局方已经委托林超雄作为独立专家进行调查。 林小雄是负责调查红馆去年严重事故工作小组专家顾问，而今年初联合医院发生手术灯跌落嚟事件，林超雄亦都获委托出任专家顾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83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3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0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7.3号7，升1.8；小米集团15.04元，升8.2；腾讯控股289元，升2元；美团108.2元，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60.06元，升7.6；中芯国际24.15元，升1.5；友邦保险68.9元，升1.5；比亚迪股份233.4元，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3，日元150.34，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3，人民幣7.318，英磅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06，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1907点，系升306点。港金报1852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06美元，卖出19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有 Tiffany 提提大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近回旋处系比较车多噶。另外，提提大家，旺角洗衣街有水管急收，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碧街嘅慢线封闭。另外，油麻地海泓道有路陷，海泓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本身已经系跳舞老师，而家有埋自己作品，风格好突出噶。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Win Win 杨安妮声音版本，11月3号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号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唔怕痛，只因我有梦。为人生，残障人士都可以全力拼。电视纪录片《人生拼图》，记录中国残障人士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故事，让他们强劲的生命力成为你我的鼓励。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哎呀，好攰啊，好攰啊！ 肥强，虽然你几十岁啫，唔好似阿伯咁做少少嘢就嗌攰啦。 Sarah 姑妈，你唔会啦，我发奋图强筋啦，所以日做夜做，将勤补拙。 知你好努力，不过进行体力劳动都要十分慎啊，大休息，知多啲关于体力处理操作嘅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体力处理操作，体力我最强，搬运姿势力度正确，免受伤。我系 Sana 施康桥。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爱好系列， 好翻嚟爱好系列啦。咁头先阿小强咧播咗只《男儿之》， 系啊， 刘德华嘅吓， 炸油炸油 啊，炸油炸油，好听好听吓、好啦，咁啊，最先有为镜啊嘛， 系啊。 准备冚到个头啊！ 我泼到佢只眼， 泼多杯， 饮饮先。 好嘢，好嘢，好嘢。咁最近咧，我有一个同学啦，中学嘅同学啦，喺外地翻咗嚟。其实上次见咧，已经 上海浦食饭啊嘛， 五六年前嘅事。你有时你会唔会发觉人同人嘅缘分好特别？ 系啊， 即系一班同学咧，其实咧。大部分咧，我谂话七成，你都已经系会失去联络。我讲我自己啫吓、因为咧，我嗰日咧就将，因为我要见翻啲几年前嘅同学啦，即系几年冇见嘅同学啦、我专登将一啲旧相咧，唔知道你以前上堂会贪得意咧，带个相机翻嚟嘅， 梗系唔会啦， 你唔会噶。未上堂之前 都冇相机， 咪咯，贪得意喎，仲要即系话好 leisure 啊， 系啊，有钱仔嚟噶嘛， 系啊，即系拉开柜桶，单反好定呢个傻瓜机好咧？ 你意思有单反，我冇，我啲系最渣嗰啲蠢人机啊， 咁都好啊，冇相机噶， 我想 冇相机噶， 冇相机，好大个先有。 我哋嗰啲叫咩傻瓜机啊，即系冇嘢教嘅，就咁一部咔咔咔嗰啲咁样。咁有时咧就间唔中贪玩咧，攞翻嚟影下嗰啲学，即系上堂前后。我唔知点解系求只女同学。同学唔系女同学，影下啲相，嗰阵时系冇意识嘅，冇意识嘅。但系而家睇翻咧，大家会觉得好笑咯。但系亦都忽然之间有个感触、就系、是，喂，原来大部分我啫吓，感触大部分咧，我已经唔记得佢叫咩名字，即系话同学有啲有 缘分 嘅，系嘛？ 我记得晒，即系同班嗰啲咧，我 就算冇联络嗰啲，你都记得噶。 记得，记得，哦、 okay, 记得。我最劲嗰阵时啊，我将六年唔知啊，真系记得。嗰阵时嘅记忆冇办法洗得走。我将六年班同班同学嘅座位表默写翻出嚟， 咁犀利， 系啊。哦，跟住啲同学喺度，唔知啊。我反正我记得，然后我想即系 recall 翻大家嘅记忆。 你 讲 几个嚟听下？你 call 佢哋，唔系你 call 佢哋睇下佢哋会唔会有回应啊？ 啊、 你明唔明啊？系啊，你要讲十个， 仲有噶，你全部都有保 护。有啲有听做节目噶、 哦，一定有。 系啊， 哥 呢、這个阿波哥，系啊，我唔使讲。 哦，咁叫波哥，唔系全名咩？ 哦，李荣波先生。 哦，李荣波， 好嘛， 好第二个， 希望佢响嗰个反映度。刘雪芬啦、 啊，刘雪芬， 系、啊， 几年班 全部都是同班同学六年班的，佢仲有斜对面啊，黄伟文啦， 黄伟文，黄伟文， 歪文， 我估定到，好同学啊呢个系，但系 当年啊，成个科有两个黄伟， 有两个黄伟文，好兴嘅， 你又讲得好，你又讲得啱啊，有时我就算唔记得名，但我翻回记得啊呢个知坐我后边， 系啊， 嗰个咧就系班长，反正有啲嘢你会记得， 记得噶，有我真唔知个，梁雪慧啦，蔡慧仪啦。 五个算啦，就唔俾咁多机会你。 真系我真系唔知点解会记得，系啊，几 好啊， 系啊。 Sarah 咧， 我唔太记得佢哋啲名字，但系啲 friend 嗰啲我会记得嘅，唔好俾我讲，我唔会讲嘅。 我都冇问你， 最好啦。 你嘅说话唔重要。 嗰时咧，你哋你哋会唔会流传一啲花名噶？ 有， 有啲好衰嘅，即系佢咧有个 咁一定系衰噶啦，花名细路仔。 我记得一个女同学俾人改名叫鬼样咁样嘅，即系话佢嘅样咧，即系唔靓咁样咯。 所以你话嗰啲 bully 嗬，以前都成日有噶啦，系咪啊？我个花名都唔系好好噶。 你个花名系咩啊？肥妹啊？ 唔系， 唔讲得。 我可以讲俾你听嘅一阵间，但你就唔好喺而家呢度系喺度讲咁样。 冇事冇事冇事。 你系辗转听人讲定系你真系知？ 佢哋真系咁嗌你嘅。 系 啊，即系用个名李丽蕊，咁佢就叫咗李乜 名少少 啦， 同埋你嗰时都系乡郊嗰度住噶啦嘛，系咪乡村学校嚟噶？ 唔系乡村学校，唔算系乡村学校，唔算系乡村学校。 王啊嘛，系嘛？ 系 啦， 点啊？你而家谂住想点样？你讲你自己嘅故事，唔该。 我继续讲个故事。 鬼样啊嘛， 鬼样。 即系话咧，一班同学坐喺埋咧，讲翻好多以前，佢哋仲记得好多嘢，包括嗰个老师叫咩名啦，嗰个老师锡边个同学多啲咧。原来有啲人真系好入心。我对啲嘢，哇系啊，哦，即系 仲好心， 证明你对人冇心啊嗱， 梗系唔系，而系有啲回忆已经系 阿鬼样叫咩名啊？ 净系记得佢叫鬼样，我唔记得佢 咁，即系冇心啦。 但我记得佢个样，个个都有呢啲嘅童年回忆嘅。谂起呢只歌正， 哇正啊！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周志平。 桂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事，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之青春的流 青春的流逝，周志平嘅呢一首《那场风花雪月的事》， 同好心情有咩关系啊？ 呢一排嘅心情，因为撞翻啲旧朋友，我又亦都因为因缘际会啦，我早排攞咗好多我啲旧相啦，包括读书嘅时候啦。 我担心你小强上身啫， 又喺个仓度攞翻出嚟啊！ 系啊，我咪讲咗咯，上次喺个仓攞咗 啲相出嚟啊嘛，清相。 睇完又摆翻入去里面啊？ 唔摆噶啦， 抌咗啊！ 摆个另外一个再大啲嘅仓。 哦，明啦，明啦， 明啦，咁样好啦。咁到我讲，我就系最近嘅心情嘅话，其实有时同一啲前辈啊，又或者系一啲你好欣赏嘅人倾偈咧，又系好开心嘅嘢嚟嘅。即系有时你会觉得就话啊，点解佢会前辈会睇得起我呢，又或者有一种厚爱啊。 前辈肯花一个钟、两个钟同你去饮咖啡啊、倾偈咧，难能可贵。 你懂的系咪？即系佢哋讲嘅嘢系有份量噶，佢哋讲嘅嘢系你好想知嘅。嗱、我觉得唔单止系咁样，我觉得从佢去点样安排嗰个宴会，佢系一个 lunch 啊，佢系一个 dinner。佢帶你去食啲咩嘢？佢點樣嗌啲嘢啊？甚至乎係點樣去照顧喺席間？佢點樣去照顧一啲嘅平輩話好，或者係後輩也好啊？我自己本人啊，我好睇重呢啲嘢嘅，我好睇重嘅，唔係話佢要帶我去食啲好貴嘅嘢，而係嘅就係呢啲就係可以睇到對方嘅一啲嘅修養，佢一啲嘅禮貌，佢一啲嘅禮儀，咁就會令到我更加哇覺得哇我真係中意得佢冇錯啦咁樣，咁所以我就最近亦都好開心，就是、出席咗一個咁樣嘅一個宴會啦，咁就係一位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一位姐姐，佢係一位嘅前輩。頭先我講所有嘅嘢嘅話，我都覺得嘅就係滿分嘅，即係佢會夾嘢俾你食啊，夾到咁上下就係話嗱，自己夾咯，我唔照顧你嘅咯。 哇！ 嗰啲位，你係覺得嘅就係佢真係。佢真係一個大人咯，咁同埋嘅就係好啦，到食完嗰餐之後，咁跟住我哋就話啊，其實呢一度嘅話，會唔會有個地方大家都可以，即係我哋意猶未盡啦，想繼續傾偈，會唔會有啲 coffee shop 有，即刻落去樓下，再喺 coffee shop 嗰度，又係佢請我哋食一啲最靚嘅西餅，飲一啲好靚嘅咖啡，咁大家喺度傾偈，言談之間嘅話，佢唔會淨係不斷咁講自己啲嘢，有時你會好驚噶，前輩係 講翻自己當年， 你明嗎？我當年乜。我当年的英雄勇他没有的，他是会日有来有往，他自己会讲自己少少的东西，他会问一下你会是怎样。我很大胆地我立刻就问他，我说其实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跟我说的，就是说你喜欢我，即其实 他说我得意，我觉得你很得意，很喜欢你。那么他说一件事的，就是说啊，我才觉得其实每做每一件事，就算是一个很小的访问，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圈的人的话，你都要很重视，你都要很重要。他说这个这样的对我的感觉的话，是来自第一次佢訪問我，我當時嘅就係一個被訪嘉賓。佢話同我一齊上去嘅咧，就係有三個女仔，有兩個女仔嘅話係要用個嗰啲叫咩匙羹叫個口都叫唔開。咁如果佢作為一個訪問節目嚟講嘅話，佢就好難再繼續落去啦。佢話好彩你，我問出啲乜嘢嘅時候，你見到側邊兩個人唔講嘢，你就會即刻答嘴答嘴答嘴。 訪問嘉賓嚟， 係啦，咁我就話只係一個完全係冇經驗嘅一個新人，但係你會識得嘅就係啦，了解有啲嘢係需要咁樣嘅話，我哋先至可以繼續落去。佢話：我覺得你好有禮貌，你好為人著想，係咪？其實我都可以唔出聲啊，我都好驚啊嘛。咁佢就話就係因為咁樣嘅話，對你嘅印象就好到而家。唔係，我只不過係想勸大家積翻嚟嘅，你唔好以為嘅就係話有時你會咁嘅嘛，可能你個心情唔好啊，你瞓得唔好，又或者嘅就係你突然之间你冇付出你自己真系最好嘅一面，可能就因为咁样嘅话，就会有个坏嘅印象噶啦。呢、个坏嘅印象就可能我就一世噶啦。原来系咁嘅，就系咁样嘅一回事。咁、所以我觉得我真系好开心，以及嘅就系佢嗰日不停咁同我讲啦。咁啊，仲要我觉得好难得嘅系。当食完晒嘢之后嘅话，佢走咗啦，佢已经埋单，佢已经走咗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当我哋走嘅时候嘅话，每人有两件西饼。 哇！ 你做咩唔嗌我去啊？ 我带翻嚟俾你食啊！ 即系 呢啲前辈嘅嘢，你要学。 喂，呢 啲礼貌，点照顾后 辈 嘅嘢，你要学。 好少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系嗰次之后嘅话，我觉得我心情好到今日啊。 哇，好嘢！ 系啊，因为我觉得就系你好开心，系呢啲就系好正。確嘅一啲好好嘅一個 model， 你係應該要好好地喺佢嘅身上面去學習嘅。係啊，冇錯，我講緊嘅係你嘅表姐，多謝你。 心情嘅，希望大家每天咧听住风骚人都有好心情嘅。 祝大家有 Coco 嘅一首靓好嘢， 系好嘢， 好心情。 每年嘅十一月咧，我心情都好忐忑嘅，因为接近年尾啦。 系啊，一年 系啊，即系啊，回想下自己今年有冇进步咧？冇，咁我会继续努力。 唔系，你今年好好啊？ 唔得，我 sorry， 我对要求好高嘅。 哦，咁低啲咯。 其实已经贴住个地下， 都唔知你点答你好。 你系都要话我， 唔知点答你。 我讲完都觉得有啲失礼。 见笑嗱，十一月我系真系好兴奋嘅，因为咧有好朋友会生日，咁我会开始准备啊，点样同佢庆祝啦？ 点样 买礼物俾佢啦？因为一年一度嘅仪式感 要噶，真系要 重要啊！系啊， 你啲回忆系咁样储翻嚟嘅， 都系冇错冇错， 好唔错。 同埋咧，你去拣礼物咧，个心情系好兴奋。 系啊，因为谂住对方收到份礼物嗰份喜悦。 冇错啦， 我明你讲乜。 就系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啦。就是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Elvis Presley 情不自禁、 oh. 希望他听到我的心意 应该应该我真 的不错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tay? Would it be a sin If I can't help falling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金曲 Elvis Presley 嘅呢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Y。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啊！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星期四12点后我们开始我们今日的这个环节。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今日的主角是他，他是我们叫做阿郎的倪炳郎。倪炳郎好喜欢舞台剧，于是就报考了丽的电视的艺员训练班，1975年毕业，就在电视台负责做这个配音员的。后来因为丽的电视配音组一位配音员戴伟光先生的一席话，启发他去了浸会学院全理系，即是做了我的师弟，专修这个电视及电台课程制作。1978年读紧浸会的时候，得到麦之华，即是一位很出名的主持人，取录加入香港电台唱片骑师训练班。1979年正式成为一个 DJ。主持节目之余还是演出广播剧。到底他最初演广播剧还记不记得当时是怎样的呢？ 我想每个人第一次参与这个广播剧的录制肯定都是好像我这样比较担忧一点。因为从未习惯到就是说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个角色，而所有周围的人都是一些高手的。咁我第一次咧喺香港电台嘅呢个话剧组去录广播剧嘅时候咧，就有呢种咁嘅震惊。总之咧就系好多人围住你，然之后咧出出入入，然之后佢就个咪啊等等啊。咁嗰种好唔习惯嘅感觉咧，反而咧对于自己嚟讲咧系会令到自己嘅肾上腺素升高嘅。于是乎咧就可能系嗰个状态咧系兴奋少少嘅，但系咧又要小心处理自己嘅角色。可以话是战战兢兢咁样完成咗第一次参与广播剧。咁当年呢就係何楚云女士啦，佢亦都系我哋广播剧组里面嘅呢个主理人。录广播剧嘅经历呢就好多嘅。喺香港电台录呢我觉得系最正路嘅。点解呢？就係大家揸住个剧本对住我哋五号金厂里面嘅一支咪。嗰支咪呢就两边都可以收到嘅。咁我哋同对手呢一齐呢就打对面啦，又或者打侧啊，一齐呢係现场交流现场录嘅。但我自己最特别嘅一啲录广播剧嘅经验呢就係单修嘅经验。咩叫单修呢？就係譬如话有两个角色啦，有一场对手戏啦，但係你见唔到个对手喺度嘅，因为佢唔得闲。於是乎呢你就只能够呢淨係收你自己嘅声音，然之后你就扮听到对方嘅对白。跟住呢就回应扮回应扮回应。我试过有一次呢就係录外间广播剧啦。咁嗰个外间广播剧嘅对手呢就薛家燕。你知家燕姐呢就好忙嘅。於是乎呢我去到嘅时候呢我已经知道啦，原来大家都係单收嘅。家燕姐呢就收咗佢嘅声，我呢就收咗我嘅声。但係咁喎，我冇机会听到家燕姐嘅声，我都唔知佢录咗未。总之我录先啦。於是乎呢我就喺度諗家燕姐读呢个对白会系点样呢，然之后我读嘅呢个对白你应该点样回应佢呢，咁样永远都系成样嘢都喺度估嘅。最惨呢就系嗰啲咦哦哦嗰啲啊系啊咁扮到好似听到对方讲对白一样嘅。咁呢个呢我系好唔习惯嘅。咁所以嗰次嘅经历应该系我喺香港电台呢未试过呢种嘅经历。香港电台呢录广播剧呢事实上呢系一个好好嘅经历。系一个好能够让对方即系对手啦同你交流嘅一啲嘅经历嘅。我个人呢最欣赏嘅广播剧呢我真系唔记得啦。因为香港电台所制作嘅广播剧呢事实上太多。但系我最欣赏嘅其中一位嘅广播剧演员呢可能呢如果系我个辈嘅朋友呢都会听过嘅。呢位呢叫黄少强。佢呢就即系佢本身已系高高大大㗎啦，都几靓仔㗎。咁但係嗰把声真係靓到啊，即係你冇办法可以超越嘅。但虽然大家而家话呢哇郑子成嘅声呢都系好靓啊，咁靓声王嚟㗎。但我更加佩服黄少强。但可能呢郑子成呢同埋黄少强呢就唔同嘅。因为郑子成呢系一个 DJ。但系呢黄少强呢就真系一个好特别嘅 type 嘅呢一个广播剧演员。声又靓啦，有戏剧嘅味道啦，咁啊能够忠实地表演角色啦，同埋呢佢通常做嘅角色呢係比较冷少少嘅。咁可能呢係即係佢嘅声音嘅温度啊，或者係通常搵佢做嘅角色呢都係冷漠少少嘅男主角嘅。呢、這个声音係我永世难忘嘅声音嚟嘅，就係属于黄少强嘅声音。 当如果有人问我点解中意广播剧，或者广播剧嘅特色系乜嘢咧，我会咁答嘅。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咧，佢收到剧本之后咧，让你自由去想象，用你自由去创作，用你自己嘅声带啊、口腔啊，甚至系呢一个气量啊，或者讲说话嘅技巧啦，去演绎一个角色。我觉得最刺激嘅咧就系呢样嘢，佢让你发展你自由嘅空间去创作呢个角色。因为老实讲，大家从来都未见过嗰个角色嘅。虽然咧有啲小说咧就话，佢写咗个角色嘅性格系点点点点啊，但事实上咧，大家都未见过真人嘅。咁假如咧你有一把声音好适合呢个角色嘅话咧，啲人都揾你去做，但系都让你有自由嘅创作空间。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话广播剧咧系刺激听众嘅幻觉嘅。你要用晒头先我所讲嘅，你自由想象啦，自由创作啦，用你嘅口腔咧，用你嘅声带咧，用你嘅气量咧，用你嘅说话技巧咧，去引致我哋所有嘅听众系产生幻觉。呢、这个幻觉系咩咧？你又唔可以即系天马行空啦，周围走啊咁样。你呢个幻觉咧，系令到咧对方想象到呢一个人系点样嘅。因为你听声咧，你睇唔到样嘅，但系听声可以导致你产生幻觉而谂到个角色嘅样。所以呢个咧，我觉得系录广播剧最刺激嘅地方。我自己最中意嘅一个广播剧咧，当然系一个叫《大城小子》嘅故事。但个故事系咁样嘅，当初咧就我去到呢个广播剧组，然之后咧就话俾佢听，我想录下广播剧，我有少少嘅戏剧经验嘅，你哋有冇一啲位咧俾我可以录下广播剧咁样？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知道我可以做到某啲个角色嘅，于是乎咧第一次咧就系有一个监制揾我啦，就系录一个广播剧叫《大城小子》。咁呢个剧咧，我自己点解会印象深刻咧？咁样第一次担戏。第一次做主角，咁呢个主角咧，仲要系咩咧？就是、一个僆仔，因为系乡下出嚟嗰啲咧，然之后咧走去个城市里边咧，喺个城市生活，喺个城市慢慢即系喺个性格上啊、人格上啦、啊，都有少少嘅转变啦。咁、那个角色嘅详细咧，我又唔太清楚记得啦，只不过记得咧就系话嗰个故事咧，就系讲个年青人入到去城里边嘅一啲嘅生活。嗱，有一个好处。因为我都系初头做广播剧嘅，于是乎我真系好似个大城小子咁啊入到广播剧组，咁所以呢个角色咧令我深刻印象咧就系我根本做翻当时嘅我自己就已经系得噶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由于广播剧组第一次揾我担戏啦，由于我一个新人啦，我尝试担任一个重要嘅角色啦，而呢个角色咧好啱我嗰阵时嘅心态嘅，所以我特别记得呢一个大城小子。嗱，广播剧嘅趣事咧，的确有好多嘅，即系唔好话嗰啲接吻戏啊，或者前面戏啊等等嗰啲好难做啊，或者有少少尴尬啊咁样。我最记得咧，就因为咧广播剧咧，大家睇唔到嗰个演员噶嘛，于是乎咧，我哋喺录音室里边咧，有啲古灵精怪嘅出现嘅。嗱，有一啲嘅演员咧就好笑嘅，应该唔话好笑嘅。应该话咧，佢系好特别，同埋佢太了解呢个广播剧嘅呢个技法啦。佢可以咧，系点样咧？喺未到佢讲对白嘅时候咧，喺隔篱啊，游游行行嚟行去啊，荡下荡下，或者系即系好唔知点咁样啊。但系一埋到麦咧，佢成块面咧系变晒，然之后咧入到嗰个角色，跟住用嗰个角色嘅声音咧去讲嘢，仲有完咗佢嘅对白。完咗嗰场戏之后咧，佢离开，因为其他朋友咧继续录嘅，其他广播剧员咧继续录嘅，但系佢离开嘅时候，佢成个人又转晒，哇，好似冇事发生咁。咦，咁快离开咗头先个角色，咁悲惨一个角色，咁兴奋一个角色，然之后忽然间咧变咗，我哋叫中性 neutral 咁样。我觉得真系我好佩服呢啲，即系可以即入去呢个角色，即走翻出嚟嗰个角色。呢个咧就系、是。一啲嘅趣事。 魏炳郎当年录广播剧嘅时候，亦都用过一个名叫叶一敏。咁如果听广播剧多嘅朋友咧，可能会都有印象啊。佢演过嘅剧真系有好多。今日呢个我们的广播剧选取咗呢一个送俾大家，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 《陌上归人》第二十回大结局系由李安求编导，严慎原著，林普编剧，主题曲系由冯添之作曲，郑国江填词，欧瑞强主唱，并且由洪德成、杨丽仙、魏炳郎、朱曼子、丁恩、莫家驹、梅玲玲等联合播演。《陌上归人》第二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思念，点解你唔早啲讲俾我知啫？ 我想等你惊喜一下嘛。呢排你瘦咗好多， 我觉得好意外，我真系有啲唔相信。 李明。真系对我咁冇信心， 芝儿点会肯签字嘅？ 或者佢谂通咗啦。你讲得啱，芝儿嘅内心其实系善良。 佢有冇讲过咩说话？ 冇啊！我多谢佢，佢仲话唔嬲佢已经算笑啊！ 嬲佢？点会嬲佢啫？ 算啦。横掂已经签咗字，佢唔可以反悔。 不过佢点解会改变得咁大呢？琴日佢仲找我哋负气嘅，今日就改变得咁快。 事后佢可能谂通咗，为难我哋，岂不是等于为难自己？ 系咪有好多苛刻嘅条件啊？ 唔系，完全冇。甚至我自愿将美国嗰间屋送俾佢，佢都唔要。只是要赡养费。 思烈，我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啫？他签了字，离婚就生效，而且还有律师在场。李荣，我们不如想想以后的事吧。 不用再去落后的地区躲避了。 不用担心的，就算是去，我都不会要你受苦。 最好就是不用离开本地，我唔中意去外国生活嘅，我系一棵草，只系适合喺自己屋企生长。去到外国，我惊自己会枯萎。 都话唔使怕啦，有我啊嘛。你咪应承过我，愿意跟我去到天涯海角嘅。 而家情形唔同呢，嗰阵时担心我哋冇立足嘅地方，冇办法唔要浪迹江湖啫。 嗯，好，我将美国间屋卖咗。然之后喺呢度揾一笪适合种草嘅地方，我哋就喺嗰度生根。 揾一笪适合种草嘅地方，然之后就喺嗰度生根。对白够晒文艺腔噃，使唔使我写埋落小说度啊？ 嗰本《陌上归人》而家有咗肯定嘅结局咧， 怕系啩？ 系就系啦，乜怕系啩？ 写小说点同你哋读理工呢？你估有公式有定理噶？唔系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唔得嘅。老实讲啊，我哋写小说不过系玩文字游戏啫。 文字游戏？ 嗯。 点解？ 嗱，有时明明系一句简单嘅说话，或者系一个简单嘅意思，我啊会故弄玄虚，用啲似通难通嘅文字将佢写出嚟。咁读者睇咗，认为咁样先至有灵气有味道，话系创新喎。咁只要读者接受咯，话唔定一炮而红，扶摇直上，红透半边天。 哦，你就系靠咁嚟成名嘅？ 我冇咁本事，我嘅写法好差咋，平铺直叙，一板一眼，毫无创新嘅。 咁都仲有人睇，有人出钱买嚟拍电影，都唔简单噶啦。 系我够运啫嘛。 我一样系咁够运，名作家李荣居然做我韦斯利嘅太太。 嗯，唔好讲咁多说话，唔好破坏自己嘅形象。 啊，系喎，武侠片嘅农夫武师只系动手不动口。 你拍武侠片？咁我都要改行写武侠小说啦。 其实你改行拍电影系最啱噶。嗱，扮嗰种一挥刀杀死一排人嘅女侠。 嗯。 一系呢就一掌打死六七个武林高手。你得噶，你有嗰种气质。 哪种气质啊？冷面罗刹啊？ 咁你咪可以做阿伦迪龙嗰种冷面杀手，嗱，可以唔使讲嘢，唔使笑，女人就为你倾倒，坏人就死晒喺你枪下。 诶，唔得，我反对。 嗯？ 我情愿做古代嗰种正邪不分嘅大侠，一样唔使讲嘢。 嗯。 最多系话拔刀啦。咁我哋都系古代嘅一流高手，唔使分隔开我哋喺两个时代啊嘛。 哎呀，你真系。好久没那么轻松过了。是啊。Celia, 我们两个人都这么多说话，那在一起怎可以忍受对方？ 是今天我才讲那么多东西，过了今天我会自动打回原形。李明， 嗯， 你不高兴？ 高兴只是一种情绪，不是一定讲说话多就高兴的。我喜欢以前的你。 你又怎知道我以前不是那么多说话？可能是因为挫折，因为失意，或者是感情上的打击，致令我沉默的。 那是不是因为我逼到你沉默呢？ 哦， 但你沉默的时候是有一股动人心弦的力量。 讲笑啦，唉，回去吃饭吧，要他们老人家等，不好意思的。 思烈啊，你今天特别柔顺啫。 啊！笑我啲啲曳，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墨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现，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怨，谁愿计走几远。 啱听过由悲欢离合系列当年一台二台联播嘅广播剧，就叫做《陌上归人》，演出嘅有倪炳郎、朱曼子。 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墨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现，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怨，谁愿计走几远？ 欧瑞强唱出嘅《陌上归人》主题曲。我唔啲广播剧今日已经播放完毕嘅啦。其实讲到以前嘅广播剧，除咗每一位演员嘅努力之外，幕后当然亦都有好多人嘅力量，先可以令到广播剧咁好听啦。例如有编导啦、编剧啦，亦都有咧现场嘅音响控制员放出呢个音响效果啊，同埋音乐啊等等。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会试下揾下幕后嘅工作人员当年点样做效果声嘅咧。编导呢啲故事又同编导其他有咩分别咧？密切留意下个礼拜嘅我们的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07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41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0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4，升2.1；小米集团15.06，升8.4；腾讯控股290.2，升3.2。美团108.4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0.2，升9.2，中芯国际24.1升1毫，友邦保险69升1.6，比亚迪股份234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50.41，瑞士法郎0.904，加元1.383，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1938点，升336点。港金报18520，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31美元，卖出198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队五个女仔都咁有朝气，青春无敌啊！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Six 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意大利语顾问 Rosella。 Use your index and middle finger to imitate a fork picking up spaghetti. This hand gesture doesn't necessarily refer to spaghetti, but rather having a meal in general. 就好似模仿咧，你係卷 食緊呢個意大利粉，係啦 咁樣嘅。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環保署已經加強管制汽油車同石油汽車嘅廢氣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阿仔 ，Mary， 你好啊， 你好啊， 喂，点啊？ 做咩把声咁嘅？ 系啊，唔系又打紧针啊？唔知切紧咩啊嘛？唔系做紧嘢啊嘛？ 冇冇冇，将会啦，将会啦， 将会咩啊？做咩啊？ 唔上頸啊！ 仲仲一女仔做個豬肉手術。 哦 ，OK， 哎呀，好啊！ 要做幾耐㗎？係 通常呢啲 有做就好快啫，係、嗯、十零廿分鐘。 準備功夫嘛，仲、 啊、 有 係啊，準備功仲準備功夫又多十零廿分鐘嘅，不過係㗎，即係個姑娘去麻醉啊、洗腦啊咁樣啦。誒、 嗯， 啱啱有隻眼潰瘍咗，因為。啊 嗯， 因为可能整伤好得意嘅，佢整伤咗少少，不过咧嚟到咧溃疡成个一毫子咁大啦， 哇， 就猫嚟嘅啫， 哦， 因为脚佢冇意外会引致一个一毫子咁大嘅伤口嘅，系只猫自残啦，佢自己佢个主人冇带个好，用咗啲多余嗰啲你而家街边买嗰啲 个喇叭嘛，系冇带个喇叭， 喇叭软淋淋嘅，但系佢有带啊，不过买咗个软淋淋冇用。 哎呀，唔得噶，嗰啲喇叭一定要好大 的。嗱，所以喇叭咧就系啲猫狗咧做完手术惊佢找个伤口，就揾个咧好大嘅喇叭打喺条颈，咁佢咧就舐唔到又找唔到咁样嘅，系啦，咁 啦， 好，多谢 Eric。今日我哋由边个话题开始讲起咧？ 我哋今日咧就讲好似你带上一个话题就话佢你有个朋友啊。 我喺咪后咧，我就问佢，我最近咧因为有啲朋友咧就想买一只狗仔，咁我开始就试下帮佢留意一下啦。我发觉其实而家咧坊间咧，我个人觉得啫吓，好似即系一般嚟讲嘅。卖狗仔、猫都系噶，其实而家都几昂贵嘅，动辄咧系以几万、几万蚊嚟讲。我话其实点样去定嘅咧？嗰啲价钱，即系好似因为以前好似唔系咁贵咁啊，而家喐啲就话两三万蚊，即系一只狗仔。嗱，撇除我哋买唔买或者应唔应该买啊，纯粹。即係攞件事嚟討論一下啫，咁樣咯。咁啊問下 Eric 點睇咁樣咯。 OK， 我認為咧，就其實好明顯就有應該有即係完美嘅世界啦嚇，應該有兩個因素可以定一隻狗嘅賣價啦嚇。咁、第一個因素咧，就其實只狗個 quality 啦，係咪？呢個最緊要嗰樣嘢啦。quality 等於佢個即係唔止係即係我唔講健康呢啲咁嘢，因為唔健康你即係佢即係唔使講啦。你入命咗乜嘢都冇。健康為準嘅，即係唔講健康啦，排出咗呢個應該基本嘅要求啦。就其實只狗因為呢個世界有一大扎嗰啲所謂名種狗啦，係咪？即係嗰啲有 breed 有名，佢下次繁殖同一個樣出嚟嗰啲就一個品種啦。咁呢啲咧就有曬 standard 嘅一隻狗喺唔同嘅國家啦，香港都有嘅。 你嘅意思係乜嘢 standard 啊？ 係咪嗰個美學啊？ 乜嘢 standard 啊？ 美唔止美學嘅，理論上個 standard 係有埋其他健康因素咧，譬如個髋關節點啊，其他嘢嘅。OK，有冇人跟喺香港就係樣嘢啦。不過而家講完美嘅世界啦，就應該背上啲嘢，嗰啲狗咧可能要俾人睇添啦，所以有啲狗可能贏個獎啊，或者佢媽咪爹哋贏個獎啊，咁呢啲咧就應該價值會高好多嘅，係咪？不過如果就嗱咁學呢個第一個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只狗有幾罕有啊，呢個就避免唔到一個 market force 嚟啦，即係你個英文叫 supply and demand。即系系咯，需求 中文叫做物以罕为贵， 系啦，所以咧就系咁样。不过香港有少少少少，你话嗱咁样讲，即系真系讲价钱，我谂个个都想知。你头先我话32,000蚊养只松鼠狗系咪贵啦？嗱、其实咧我就认为贵嘅，系咪？我即系嗱，我世界最贵嗰十只狗咧，即、就、系、是、我唔 list 晒十只，不过就譬如西摩啊，British Bulldog 啊，嗰啲英國嗰啲老虎狗啊，法國老虎狗啊，阿富汗獵犬啊，秋田啊，愛爾蘭獵犬啊，King Charles Spaniel 啊，有隻希臘狗咧、好似舊時嗰啲啲法老王係叫法老王，好似叫法老王犬嘅，咁就係即係好同嗰啲石像一模一樣樣嘅，耳仔好得意嘅，同埋好明顯最出名嗰只就係西藏啦。 即係呢十頭先你數嗰啲就係叫全世界最昂貴嘅價值嘅狗。係 啦，即係仲有其他嘅，仲有其他嘅，呢、這個就我認為即係 off the top of my head， 我認為即係明顯，即係仲有超酬都可以好貴嘅。而咧好明顯個別嘅 case 可以天文數字添嘅，譬如有啲。香港好出名就係、北京，即係贏，即係年年贏嗰啲最佳 狗像都是只北京或者只西施狗的 ,ok?、嗯、所以很明显个别的国家有些强项，不过现在刚才讲的那些是成世界，这些真是普遍离轨。咁你话三万啦，咁我而家俾啲 perspective 你啦。如果一隻我头先有印象一隻阿富汗叶犬嘅，咁你认为一隻靓嘅阿富汗叶犬，可能有屋企有啲名种赢过奖嘅，咁你话应该值几多钱呢？就其实呢就讲緊我如果今时今日买，可能2-3万元。 二三万蚊， 系啦，系啦，即系 我以为要起码六位数字啊！头先你讲到佢又系好罕有，又话家族又有名， 系啊，系啊，嗱，一个贵嘅秋田，2-3万元，2-3万元，头先佢爱尔兰， 起标价咯，你讲紧呢个， 等于你拍系又系2-3万元，嗱，讲贵嗰啲啦，呢个靓嘅 King Charles。可以去到4-5万元嘅，6-10万元嘅，咁啊，即系藏犬就藏犬就嚟到6-7万元噶 ，OK？ 嗱、嗯，我认为咁啊，讲紧呢啲即系呢啲正常价啦，唔系讲紧你头先讲嗰只松鼠就30000-40000嘅咁价啦，呢啲正常价，咁你点解有啲贵啲，有啲贵？咁好明显，你个 market 细，你个产品 niche 嘅，即系少人会买嘅，咁啊自然贵啲噶啦。譬如即系你知道，嗰啲譬如藏犬嘅。生狗都你生只狗出嚟都一样咁容易，都你可以幻想养一只藏犬去到卖咧，贵好多嘅，因为 系啊系啊 系啦，同埋少人买啦，边个去买个藏犬嘅啫？你唔系喺大陆有一间大巨大屋，你都唔会有， 因为佢体型好大只噶嘛，系嘛？ 系啦，所以好多贵嘅狗都好体型大只嘅，因为佢哋少人买，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大即系一个社嗰、那个 market 嘅因素嚟嘅，咁啊嗱，咁變咗你話頭先翻翻轉頭講翻，即係而家我哋大家有個基本嘅標準去比較啦。咁你問我嗱，咁我可以問翻你轉頭啦。那個一隻松鼠狗，可能我相信唔係贏獎，佢老豆老母唔係贏獎咁樣啦。值唔值32000元？我認為唔值嘅。 嗯，我諗咩我都問過有啲嘅從業員嘅，咁佢哋話最緊要睇個樣夠唔夠甜，即係其實講到尾就係個眼緣問題咯。即係你中唔中意？如果你中意咗咯，有啲人會不值價值嘅嚇、啊，即係會覺得誒唔緊要啦，我中意佢咪得咯咁樣。 係啦，係啦，有啲人介意俾人鋸咁啊，就 OK 嘅。即係呢啲係你情我願啦。 你情我願冇錯，我唔好話鋸嘅，呢個 fair deal 嚟嘅，係啊。 系啦，即系放第二个角，第二个人个角度就认为，哇，呢、這个价钱有啲锯锯地咁样。不过你 愿意咪买咯，你愿贵咪买咯，就咁简单。 系啦，加埋你自己个个别收入会影响一样嘢啦。可能对嗰人32000元 is nothing， 不过对一个好穷嘅人就好大件事，好 crazy 啦 吓。冇错， 系咪喺个系个人嘅价值观嘅问题添啊、嗯？不过咧，有个即系。我有一次問我個附近有個寵物店，都幾即係寵物店嚟講，佢都算一個比較 良心寵物店， 係啦，良心寵物店嚟㗎啦，即係比較良心啦。咁就因為做寵物店一定有啲利益衝突㗎啦，因為你買緊生物啊嘛。嗰、那個 你講利潤啊嘛，係咪？ 係啦，咁樣就我問佢你點樣價值你啲動物？咁佢第一樣嘢講一內貨價，係、 嗯。 因为佢都受，佢都要买翻嚟、 嗯， 而卖嗰个人俾佢都睇下个市场肯接受咩嘢去卖俾佢、嗯。一呢、這个二啦，二佢话佢望咗话 ，Eric 边度有价钱噶？佢话 apart from 内货价缺限咗佢个底线咧，就其他嘢咧系完全冇上限嘅。 冇错，嗰啲系加上去噶嘛。 系啦， 嗰只加上去噶嘛，可以多可以少。 佢就睇你个样，你戴嘅咩表，你揸咩车喺门口去开价噶咋。 系啊，所以其实咧讲呢样嘢，我心里面好唔舒服噶。 即系 你用咁样嚟去衡量一条生命，系咪啊？即系 系啊，系啊， 明嘅。 不过 即系市场嘅嘢咯。 系啊， 系啊。咁啊，佢系啦，你见佢系咯，你着咩衫入嚟啊？系你点样问啲问题？ 系啊，你几咁中意佢啊？个样 系啊。 系啊，只狗擺咗幾耐啊？你肯幾快俾錢啊？你碌卡或 真係啊， 係 好多呢啲咁啊，同買你件同其他賣係 啊，就買一件貨一樣，係啊， 嗯， 係啊，你俾幾多麻煩個寵物店啊？佢 feel 唔 feel 到你之後會唔會繼續幫襯佢啊？或你熟唔熟客、啊、 都係計算之列係嘛？ 係啦、啊， 就喺佢嗰個 price tag 嗰度係咪？ 嗯 系啦，十分之即系你话 sell 唔 sell， 不如呢个系社会嘅现实，即系呢个我哋嗰啲 capital market 嘅现实嚟嘅、 嗯。 我就、 嗯、 你即系你系唔系完美噶啦，所以 系咯，就所以我就认为，如果我做个医生嘅，你真系唔领养，你要买嘅，咁我感觉就都我头先讲用头先讲嗰啲做个标准去做一个，就头先我讲嗰啲标准系啲狗系 good quality， 有一个狗会register 咗嘅 breeder， 呢啲价钱嘅，所以如果你比贵啲咧，你就知道哦，我比贵啲，你肯俾嗰个 premium for 啲唔系咁理想嘅货。 如果你出心是这样的话就会舒服一点咯。是吧、嗯、即其实你是希望就是用那个钱的话去买一个我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主人、嗯、我希望可以买到的就是他的 quality， 即其实是他的健康。而我愿意是付出是因为这样的话呢那就还讲得过去。但是就正如你刚才所讲的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嘛，因为你背后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 嗯、元素 的个人的一些喜好是不是考虑因素嘛。 系啊，系啊，你见啊，同埋加埋我相信阿梁启章同埋我都好耐冇谂过，即系睇，即系研究呢啲咁嘅价钱。 好耐冇，所以我先吓完，我话乜而家咁贵嘅咁样，我好多年冇睇呢啲。 系啦、啊，所以呢个都系因素嚟嘅。我哋啲老人家咧开始成日都谂啊，想当年呢啲可 你叫老人家 ，Eric 系啊，阿老啦，好多白头发咧，咁样就系多啲尊重啦。而家开始，咁样就系佢有譬如我嘅阿富汗，我想当年都有只阿富汗咁啊，嗰阵时都会留意。呢啲價錢嘅嘢，講緊大約18年前啦，咁、樣就都嗰只阿富汗咧，就有人送俾我嘅，咁、樣就佢係一個澳洲冠軍狗，佢自己佢媽阿爸全部冚冷祖宗十八代都冠軍狗嚟嘅，咁、樣就佢自己都贏過澳洲冠軍噶啦，嚟咗香港嗰陣時，嗰陣時$16嘅啫。 嗯，系啊，不过即系唔同嘅日子，唔同咗又唔同嘅。好，咁大家将系自己考虑啦。咁当然领养系更加好啦，吓。多谢晒，多谢 Eric。咁今日讲到呢度，好嘛？多谢晒， 拜拜。 好，快啲晏昼1点，即安剧马上送上。听日星期 五啦， 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啊， 好嘛？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前前后后啊！ 肥强，咩事啊？咁大个人仲玩火车捐山窿，仲要一个人玩，你到底咩玩法啊 ？Sarah 姑妈，点解到今日你仲系咁肤浅噶？我咁大个人，咁成熟，咁稳重，点会一个人玩火车捐山窿啊？ 咁你嗌上上下下做乜啊？ 我喺度为我工作，我嘅事业奋斗紧啊！我要努力锻炼身体，应付体力处理操作。 吓，纯粹练大只就可以应付体力处理操作，你先至肤浅啊！其实啊，你知唔知乜嘢系体力处理操作噶？ 呢层 阿哥啊，体力处理操作咧，即系指用手、臂或者某啲其他形式嘅身体动作移动或者支撑负荷物，呢啲动作包括提举、放低、推动、拉动同埋搬运等等噶。 我知道唔正確，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咧，就可能引致肌肉筋骨受伤，甚至令到椎间盘突出受损。哎呀！ 哇，肥强，你冇事啊嘛？ 搞个烂脚啫，我一啲事都冇。不过你哋可唔可以讲多啲嚟听下？我其实只不过系一知半解咋。 嗱，阿哥，咁你记住啦，为咗减少体力处理操作对工友、雇员带嚟嘅危害咧，工作地点嘅负责人，例如雇主或者工作地点嘅占用人，必须要咧揾出相关体力处理操作嘅危害因素，并且加以控制同埋预防，咁样咧先至有助减低工友、雇员受伤，以及咧雇主响人力同埋物力上面嘅损失，对大家都有莫大嘅益处噶。 我都知道，首次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前，工作地点的负责人必须要进行初步危险评估。如果初步评估显示相关体力处理操作可能会产生安全和健康危险，负责人需要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量避免要雇员进行相关体力处理操作。如果相关操作是不可以避免的，负责人就要安排进一步的危险评估，然后为相关体力处理操作制定预防和保护措施。 哇，睇嚟有排讲啊！好，等我搬我张大班椅过嚟，坐低同大家慢慢倾先。啊，张大班椅好重噶，原来。 阿哥，小心啲啊！物件嘅重量系考虑体力处理操作中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如果有需要进行进一步嘅危险评估，负责人系需要确保充分考虑个工作性质、负荷物嘅特点，例如重量、工作环境嘅状况、雇员嘅个人能力同埋其他有关嘅事宜，例如个人防护设备或者衣服咧，会唔会阻碍到雇员嘅动作或者姿势？ 肥强，你唔够力搬咧，好明显同你个人能力问题有关，你放低张大班椅先啦。 Sarah 姑妈，你就讲得好啱啦，因为唔同人士嘅体能、健康状况都有唔同，所以对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嘅能力亦都唔一样噶。 啊！我都醒起啊，不良嘅姿势咧，同埋唔正确嘅动作都唔可以忽视啊！错误例子咧就包括人手搬运物件嗰阵咧，冇将个物件咧贴近身体，背部过分弯曲及腰部过分扭动等等。移动物件嘅时候咧，如果用咗唔适当嘅力量推动、拉动物件咧，都会对身体构成损害。至于经常或长期重复同一或某啲动作嘅时候咧，缺乏足够休息咧，令身体过分操劳，都会增加受伤嘅机会噶噃。 另外，如果要搬嘅物件过重咧，都会令到雇员难以提举或者移动。过大面积同埋不规则嘅外形，同样会令到雇员唔能够好稳固咁握住嚟搬运个物件。要搬运嘅物件如果有尖锐嘅部分，有机会会造成割伤意外，又或者物件嘅重心突然移动，都有机会会增加雇员受伤嘅危险噶。 唔讲唔知，原来从事体力处理操作咧，有咁多受伤机会。如果无可避免要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咧，例如搬运工作，仲有边啲预防同埋保护措施要采取噶？ 简单啦，雇主可以提供合适嘅辅助机械嚟搬运物件，以减少搬运物件时所用嘅气力，例如手推车。如果搬运过程复杂啲，例如要改变搬运物件嘅方向或者系高度，可以考虑使用运输带、升降台等等咯。 工友配备优质可靠嘅个人防护装备，都可以受到一定程度嘅保护。雇主可以提供手套俾工友保护皮肤免受磨损，提供防滑嘅安全鞋可以减低工友滑倒以及脚被重物压伤嘅机会。 雇主仲可以安排足够员工采用合力提举嘅方法，同埋为工友、雇员提供足够嘅资料、指示、训练以及系监督，确保工作安全啊！ 而另一方面，工友、雇员应该要遵照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步骤，使用雇主提供的辅助机械以及防护装备，在需要的时候采用合力提举的方法，并且参加有关的训练课程，在工作地点应用所学的原理。 啊 ，Sarah 姑妈，我好肚饿，好 hungry 啊，开得饭未啊？ 唔好意思噃，你两个今个月咧都未俾伙食费啊，得即食面啫，啱唔啱食啊？ 吓！ 提举宠物要小心。方法正确，保一生。我是莎娜斯康桥。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猫一般新鲜，眼要再优美，拉拉跟不上脑筋。上播 CAINA I'm off today Take a break 不必讲究对的错的 Take a break 方知真正爱的贪到天知不解单纯不分世界 My imagination OK， 我去想应该怎帮你，定是已经不必多理，若是要想想想天光，抹低点名堂感先到梳理，记住我没架时光机 But it's OK、但是有时间放下架，没有怕要多飞、到底需要怕什么 End up doing